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现在我们介绍到妙法莲华经卷第三药草御品第五第137页。这个两天呢，天天出货，大家还蛮辛苦的，我也蛮辛苦的。好在我们这个讲经法会，我们是自己家里想讲的，只要我的精力达得到，我总陪着大家呢一块来学习。我们是建立这个讲经法会。从1997年开始成了这么一个规矩，冬天下雪，冬天坐香打漆，夏天讲经。我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到，我们是走的这条道路还是正确的，也是不错的。合乎时宜啊。今年去年讲的楞严经，今年讲法华经，那明年讲什么呢？我们讲没得讲，就是讲楞严经讲法华经了啊。你年年讲都可以的嘛，是吧？请得到人呢，我们就请人讲；请不到人呢，我们就自己讲。老和尚也能讲，小和尚也能讲啊！你看看上次我们讲的，那佛的那个声闻弟子给菩萨说法嘛，是吧？这个讲经跟参禅没有矛盾，相辅相成。我们说，我说这个听经啊讲经啊，对我们这个宗门下最合适。一般听不懂的讲不好的，一参禅就上了轨道了。什么道理呢？这个经是心地法门，我们所用的这个功呢，就是用的心地法门。多听听，多讲讲，同样讲一部经，今年讲这个样子，等明年讲总有所提升，听也是这个样子啊。那个经有无量义，而且是佛说的，你真正把这个理解，这个经能够理解到佛的境界，那就不错了。一时达不到啊，积累自己的功恨，逐渐逐渐达到。你比如说这个《法华经》，有人说讲的太慢了，我这么讲的太快了，讲的太马虎了啊，就像文轮吞枣一样啊。讲到现在我们已经讲了将近3个月，讲到第三卷，下边的文还蛮重要的啊，更重要。这个《法华经》是全身是宝，为什么道理呢？成佛的法华，要想成佛吧，成佛就度众生啊， 就像我们想着想，是不是想做医生啊？要做大医王，要学习。上边我们介绍到如来速成，四大弟子以迦摄为首的灵劫以后，如来速成呢，就是如来也用譬喻，用这个譬喻给予肯定，善哉善哉。上来有火折玉、琼子玉啊，此中呢是山草二木，就是药草玉品。法说立根这人一问千物，中下根的人呢就要加以方便，什么因缘呐、譬喻啊，这都是佛的善巧方便，从这个地方呢得了得其门而入。底下我们昨天这一段文呢没有讲了啊，今天我们继续的讲，继续介绍啊。迦摄当知，如来亦复如是出现于世，如大云起，以大音声普遍世界，天人无修罗。如彼大云遍覆三千大千国度，于大众中而唱是言：我是如来应供正偏知，名恨助，善事世间写，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为度者令度，为邪者令邪，为难者令难，为涅槃者令得涅槃，今世后世如是知之。我是一切知者，一切见的见者，知道者，开道者，说道者，如等天人无修罗众，皆应到此为听法故。这一段上半讲，云雨山川溪谷桧木丛林，记住药草啊。桧木丛林，记住药草，大树小树，那是啊，恕我认。就是被认的啊。刚才介绍这一段文是能认，上面举譬，底下呢如来亦复如是，如来出现于世间，如大云起。你看我们这个世间人类社会三千大千世界，这个草木丛林它也是个生命，它也有赖于生存的那是山川溪谷土地，但是有这个因还不行，还要有缘。这就是说呢，要以甲乙云雨，来认这有情众生也好， 无情众生也好，都不能够离开四大。大云起，这是个譬喻。大云起，譬如如来的身密。大音上是口密，这个身口二密，以什么为所依呢？啊，以这个意密为所依，身与口。比方说我们人，这个人也有身也有口啊，啊，单有身单有口能讲话吗？不能讲话啊。你说我这个人有身，那个死人也有个身啊，死人也有个口，他能讲话不能讲话呀？他不能够啊，所以必须要有意要有心。说此中讲大云起，以大音声，这个身口意三密啊，不能相离的。什么叫做意密？意密呢，就是菩提大慈大悲啊。由于菩提大慈大悲啊，所以起大云啊，如以起雷震，雷震就是大音声。单有意愿，单有我这个慈悲心，你有这个慈悲心，没有身没有口，怎么能够教化众生啊？佛虽然有慈悲心，他也要有身呐、啊，啊，这个八相成道，降身往功，那四十九年说法，那是有身有口。此中呢，就是用这个譬喻来合这个法。如大音起，于大音声，普遍世界天人五修罗。此中呢，讲这个如来的三密，身口二密，由于大慈之所熏，所以感应不失时机，药必然应病，病就是众生之机啊。众生有这个病药，有这个病之机，感复以药来应，这就显这个密意。以大音声普遍世界，这个世界两个字，要是要文中看，那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啊。要用意来会呢，那就是概括了十法界啊。十法界都是佛的三密所应之境。天人五修罗在六道当中，这是三善道，只有善根善道才能够感佛出世。但是我们要知道，单凭天人五修罗这个三善道的善根是不能够感佛出世的，佛不会的为这个天人五修罗这个三善道的善根的众生到世间来现八相成道的啊，这是兼而有之。什么人才能够感佛出世呢？啊，这是我们学教啊，学佛的这个教理要知道啊，三乘根性的人啊，也不是那个法身的根性的人。法身大士感佛出世，他是不到三界的那层不成道啊， 那是在界外啊，何时在方门有一土，何时在石宝庄园土啊。此中讲普遍世界天人我修罗，借这个天人我修罗是别于三善道。这个三善道虽然不能够出三界，它也在佛的啊教化之中啊，什么佛说五戒，说三规，行说这个十善道啊，它也能受益。它这个用意就是譬喻三乘根性的三世子声闻缘觉菩萨，这个声闻缘觉菩萨都是指的这个全教的啊，就是指这个藏通两教的啊。你看看藏教也好，通教也好，都有声闻缘觉菩萨啊。如果说我们晓得这个声闻缘觉说是二乘，那是小乘，那菩萨是大乘啊，那就不一样了啊。菩萨三教的菩萨，三这个三藏教的菩萨跟这个通教的菩萨，那跟别教原教的菩萨就不一样，大不一样啊，这智力不一样。那个三藏教的菩萨不断烦恼而发菩萨心，就是这样的菩萨啊，那是全知又全。在教中讲呢，那是有教无人的，教有这么个教，不这个人的。那有教无人这个教应什么人呢？就应那个当时这个机，这种机到了方等会就转的啊，到了方等会它就转的啊。转什么呢？转小入大，如来的十号于大众中而唱誓言，我是如来啊。如来的这个十个名号，人人都有个名号，哎，佛也不例外，佛也有名号啊，佛有十个名号。这个名号，佛的名号从哪来的呢？无量功德之所成就。如果我们作为人，我们这个名字呢就叫个人，真的叫个人。但你不能叫个如来，也不能叫个应供啊，也不能叫做天人师，你没有这个德，没有这个德恨呢。啊，如来有这个德恨，而且如来的名号，如来有无量功德，有无量名号，那是圣号啊。这个具体解释呢，上次我们解释过了，我就不重讲了。下面我们讲这个啊，为度者令度，为邪者令邪。这段文字就是有六种法门，这个六种法门是不是看这个空调开没开，这个六种法门记众听法，犹如雷声远震。第一就是如来这个十号法门，这个十号也称为法门。要是解释这个十号，你们光说这个讲经讲得太慢了，讲个十号嘛，讲个一座也能讲嘛，是吧？这是法门。比如说我是如来，如来两个字就是法门呐，啊，说是我们这个听法华经听到现在，讲了这么多，不得其门而入， 门在哪里头呢？这个《法华经》可以说是字字都是门，句句都是门。嗯，啊，如来，如来，如来者，乘如实道来称正觉。啊，那这句话就是法门。如果是善根立志的，他就这一句话就能开悟。嗯，你就能够契入乘如实道这个理。那个漏斗大师开悟也不过就是这么开悟的，那有什么巧呢？人家念金刚经啊，念到应无所住而生起心，他也就这么一句话啊。别人念经念了一辈子他也没开悟，他听着就开悟了。就是这把钥匙呢，正好投他这把锁，就开开来了。如果说乘如实道来称正觉，你看看我们现在当机是不是当这个机？如果当这个机，现在就能开悟。这个呢，十号是法门，下边我说为度者令度，底下呢，这叫做四弘法门，四弘誓愿。为度是为度苦，令得度苦。我们常讲啊，佛度众生，度什么呢？就是度众生之苦，度众生出苦海，了生死，这叫做为度者令度。没有度的度他，这叫令度。这叫做四谛当中是苦谛，为度苦者我令得度。第二句，为邪者令邪。啊，这个字呢，念个邪不念解啊，啊，邪脱邪脱，不能念解。解，比方说我拿一根绳子打一个结巴。那你要解，要从外边朝里边的解开。这个解呢，是从内心开悟为的解。为解记者，令得解记啊。就是为解者令解啊。记是什么呢？记是烦恼。记者是招记。你在因地当中起贺造业，这个业呢就感果，这叫做记。感果就是招记啊。什么记啊？就是烦恼。这个烦恼我们现在讲五住烦恼啊。这个五住烦恼呢，简单说呢，就是通别二合，有通合有别合。什么叫做通合？通合是三人共断的，三人共断的，声闻缘觉菩萨共断的。什么合呢？见思合啊。别合，那就是无名合啊。二乘人谈不到无名合啊，他也不破无名，他也不发心。所以说是为邪记者令得邪记，邪呢就是断烦恼啊啊。比如说我们禅宗道场 禅宗道上也有写记的，禅宗道上这个记怎么写法的，这个烦恼怎么断法的呢？开了悟了就断烦恼了啊，开悟就是写嘛啊，那就是写，就是写透，就是四记当中苦记记记。未安道者令安住道地，未证灭地者令得证于涅槃的灭地。道讲安立于道啊，怎么安呢？怎么难法的？二祖求达摩大师安心，就是那么难，就是那么难法子啊。我们就举这么个例子，不然说怎么安法子呢？你举个例子把我看看，哦，就这么安法子。那么此中如果说将有安于道地，从四教来讲，这个四种四地啊，都每一教都有这个道地的难心法。要是通讲呢，我们上面是介绍过的呢，三十七道品啊，三十七道品有四种形象啊，难于道地。那四念处那不是安心吗？啊，八正道那不是安心吗？说未安道地者令安道地，未证灭地涅槃者令证于涅槃。道地是出世之因，灭地是出世之果，苦地是世间之因，寂地是世间之因啊。这个呢，那个苦寂灭道就是说明了这个世出世间的两个因果。这一段文字在六种法门当中，这是第二四弘法门。我们经常说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小，佛道无上誓愿成，这就是四弘法门。那么我们这段文字就是介绍的佛三密啊，如大音曲，一大音声，普遍世界天人五修罗等，用这个四，用这个六种法门教备施法界的众生，施法界的众生都在四弘誓愿的范围之内，这叫做四弘法门。所以说这个十月这个啊，在因名为僧诺僧列，慈愿弘誓，这弘誓的梵语就是僧，僧诺僧列。在果上，这名为大慈大悲，悲把苦寂，慈于道灭。这个四，既然依四谛称为四弘法门。那么这个四谛呢，有生灭四谛、无生四谛、无量四谛、有无作四谛，不一样。这个发心、克果也不一样啊。自心为远，化他则用四啊。虽然骗用四种四谛，但这四种四谛呢，皆归于远。 若不归远，则非出世本意啊。你看看佛出世间教化一切众生，众生有种种根性啊，单用一种四谛不能够度尽一切众生，所以佛呢用四种四谛，虽然用四种四谛，他这个本意在于圆啊，他最终都要归到圆教的这个无作四谛，不用四种四谛不能够普遍收集啊，嗯，就众生的根基啊，根基就有差别啊，所以这个药草玉品呢，就是差与无差，无差而差，就是这个道理。下边，今世后世，啊，对吧？今世后世，如是知之。这叫什么法门呢？这叫做三大法门。啊，三大。那么此中的文呢、啊、文字有今世后世啊，啊就见过去世，嗯，啊佛的智慧通达三世无有障碍，就是说今世啊后世前世，那就是三世，如是知之。这个如是知啊，如来见三界之相，跟我们众生见这个三界之相呢不一样。就下文说的，如来如是知见三界之相，非是非虚，非如非喻，不如三界，见于三界。他此中讲的如实之智，嗯，我们看这三界之相，那就不是如实。什么叫如实呢？啊，什么叫都如实啊？啊，我们看到三界之有生死，有烦恼，啊，这个五处乐事，这个实不实呢？不实。如来看这三界之相，如是皆是一时相啊，这是一时相，这个实相是概括一切法门的。法华经在方便品一开始就说了，如来如是之这个所谓诸法实相啊，为父于父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啊，乃能究竟呢就是如是知之啊，这叫如是知之。为父于父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这个诸法实相呢就是今世后世前世皆知，嗯啊，这是第三啊三大法门啊。如果这个《法华经》要是一文解义呢，就一个钱都不值的啊。有什么意思呢？啊，这都是法门呐、啊、嗯，而且这个法门一个是说是如来亦复如是，这是佛自己所亲证的啊，亦复如是。下边，我是一切知者，一切见者，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为我啊，是八字在我，不是一切知者。知是什么东西呢？知在佛是智慧啊，啊，那就是一心三智法门啊，这个知就是智慧啊，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这个三智法门啊， 下面呢，一切见者，那我们凡夫拿什么见呢？拿眼睛见。我们拿见，我们这个眼睛就是肉眼啊。这个肉眼见东西呢，是以非常有限的，而且是虚妄的啊。这个眼睛见东西不实在，虚妄的。佛眼见啊，佛有无眼，这叫做无眼法门。啊，一切知者是三智法门，一切见者是无眼法门。佛有肉眼，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有佛眼。啊，佛那个佛眼一眼有无眼用。要是真正要讲到这个佛的眼睛呢，佛眼如千日啊，佛眼如千日啊，我们就谈谈这个佛眼如千日啊。世界上的动万事万物，没得眼睛是不能见啊，有眼睛也不能见呐。你有眼睛，我夜里像也不开电灯，我跟你能见不能见呐？啊，我不开灯能见不能见呐？嗯，啊，说这个肉眼是有限的，佛的眼睛像一千的太阳一样，无微不见啊，再微细的什么都能见。不但见一切事物，还能够见一切众生的心相啊，众生心念可数之，那就是用佛眼就能见啊。那个一心三智跟这个佛的无眼，它体是一个的啊。要眼就讲，就是说是无眼佛眼，要智那就是一心三智。啊，这是第四一心三智法门。第五呢，那就是无眼法门。下边呢，知道者、开道者、说道者，他把这个三句话呢称为三不护法门。知道啊，是意业随之会行；开道是身业随之会行；说道是口业随之会行。身口意这个三业，如果没有智慧，像我这个凡夫也有身口意，一天到晚呢都是起恶造业。随智慧行，这个身口意它不但是不造业啊，而建立种种功德，这叫三不护法门啊。如当天人欧修罗众皆应到此，唯听法故。这是正是和上文的注语啊。下边，而是无数千万亿种众生来至佛所而听法，是追和能生属生。众生两个字，这是用法合辟的，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假名，上次不是说的吗？假名众生，这个众生，而是无数一千万亿种众生，众生就是假名众生， 兼得善传习故土地的五音。那么你这个众生跟在什么地方呢？啊，那必须有依报啊，依报就是善传习故，土地是五音啊，受想行识，舍受想行识五音。以假名施法不相离故，从文字上引证，这就说得很清楚了，众生是假名，无因就是实法，这个不是哪一个随随便便可以自的随便随便说的，那都是要有根据。无数千万亿种和上边的桧木丛林记住药草通而言之不出十法界机，必而言之呢，就是即上文的所说的无称其方便，这是所谓受任的。如来于是观世众生诸根利钝精进懈怠，虽悉所堪二位说法此咒，这是和上边的意识等数啊，那么有大音语意识等数，譬喻毕竟是譬喻啊，这个譬喻呢不能够譬的那么真切，这毕竟是譬喻啊。比如说我们有人说是天上月亮什么样子，我拿个芭蕉扇子，月亮就是这个样子，月亮就是这个样子，这个芭蕉扇子嘛是个圆的，也不过是说明了月亮就是个圆的，那个月亮有光明，你芭蕉扇就没有光明了啊。所以此处这个譬喻如大云起啊，意识等数啊，桧木丛林药草大树小树皆蒙啊，都蒙这个云雨之认证，能不能譬如来的三昧呢？这个譬喻呢仅仅不是片喻，片喻呢就是譬喻少分，为什么这个云雨，我们世间上天上起云彩了，哦，一下下雨了，这个世间上的云也好雨也好，是众生的业力所感的啊，众生的业力所感怎么感的呢？众生的事情所变的啊，三界一切法都是为事为心所变，为事所现。这个云雨有情没的情呢？无情啊。云雨是无情所设，不是有情啊，它也不是善法也不是恶法，属于无记，所以不能够观根斗机啊，那仅仅不是譬喻啊啊，因为它是无情，它怎么能够观根斗机呢？观众生的根基它不能够的啊。而且这个云雨上面说是呢啊，有能认所认啊，这个云雨除了能认以外啊，它有好处，它也有坏处啊。你不是也有坏处吗？它这雨下多了也不行啊。啊，说我这个庄稼、草木、丛林、大树、小树，不得雨是不行的，雨下多了也不行啊。我们今年江苏省我们这个地方，小麦减产，为什么减产呢？雨下多了，根儿都烂了，减产30%。啊，这也是云雨造成的。所以这个譬喻，譬喻呢，它此中呢，就已经不是个譬喻。譬喻佛的身口意三昧啊， 片喻，佛观即观根斗机，对众生来说绝对不会有这个什么有这么害处的啊，还降灾啊，不会在这儿啊啊，说是佛说法说多了把众生都淹死了，哪有这个道理啊，不是吧，不会在这啊。说这个云雨就不一样了，这云雨它是无情啊，这如来不尔有大誓愿，有大慈悲，有大智慧，虽然也是由于众生的增上共业感复出世啊，也是由于众生的世上的自变福相啊，啊，而本质境是无漏善，宣法报体所起应用，故当以妙观察智观视众生诸根立断，精进懈怠，这是云雨所做不到的啊。这个云雨怎么才能做得到呢？我这个广门寺这些花草树木，有的呢要浇水，有的么水浇多了，它下雨的话，这个管理三七二十一就给你下下来了啊。所以佛呢以这个无漏智啊，观众生的根基有力有钝，有精进有懈怠，虽以成所作智随其所看而为说法。他此中用什么呢？用这个八识，妙观察之观众生之机，称所作之，称所作之谓之说法啊，随其所看而为说法。那个八识啊，转八识成四智，是吧？罗祖禅经有这么几句话呢，我记不太清楚了。大圆净智性清净，啊，妙宽察智见非空，啊，称所作智通圆净，啊，那个叫什么智的，此中呢他用这个妙观察之称所作之而为说法，仍记大圆净智之所普之平等性质啊，这个平等性质就是第七世啊，啊，那个平等性质啊，妙观察之称所作之大圆净智转八世成四世，五八六七果因转，但转明眼无实性，若欲转处不留情啊，啊，若欲转处不留情，翻心永处如切定啊，那个翻心永处如切定就譬喻这个佛啊，佛不说法的啊，佛也不度众生啊，哎，说就说明这个道理。佛为什么不度众生呢？啊啊，虽愿复感迷不周，而恒除此菩提座。佛不说法的，佛不说法，像天上的月亮一样，你看天上的月亮啊，千江有水千江月啊，你只要有水它就月亮，你不得水月亮就它就不来啊，那月亮无心呐 啊整记大圆净智之所普持平等性质之所映照啊，就是运用这个八识 四字啊，诸根立顿，不能够受道为之顿，能够受道者为之立。又不能够秉戒者为之顿，能够秉戒者为之立。不能够修定的为之顿，能够修定的为之立。不能够断惑的为之顿，能够断惑出三界的，这叫做立。从这个四教分析这个四分这个众生的根基立顿啊，息空观断惑者顿，体空观断惑者立，这是要这个藏通两教。保证真空者顿，出假化物者立，这是二乘人啊。以二观为方便者顿，直观中道者立，这是要别教与原教。所以呢，传传不同，又五乘其方便。这个五乘呢，就是人天二乘、声闻缘角三乘，一共五乘。其方便，藏通两教的声闻有四，三教的菩萨为三，这叫个其方便。各论立顿。这个五十人有立顿呐、啊，天也有立顿呐、啊，我们现在的人都有立顿啊。你看看上学的小学生，也有聪明的，也有立，也有顿。立顿如是，精进懈怠亦复如是。虽其所堪者是成慧积一，无增减之时。此则。从最初的华严，中间经过阿含，经过方等，经过般若，经过这个四时，每一时一一始终秘密不定。为什么讲这个秘密不定？这个五时是通称的啊。二乘人不一定经，一定要经过这个四时，到了法华才开宣显实，开始悟入佛的直接、要跟立断要跟立的到方等时候他就可以开宣显实了到般若时也可以开宣显实，那不一定，这叫做秘密不定。秘密呢，就是个人得意，互不相知。释迦牟尼佛为五比丘在鹿野园说四谛法，那就是五比丘得到那五比丘得到，释迦牟尼佛五比丘说四谛法，那有很多的天龙八部是诸方菩萨听法呀有很多人得发愿经，他们几个人呢是得了小乘果，还有好多人得了大乘果，那都是不定的二乘他也看不到。所以这个五十八教呢有通有别此处四大弟子说灵解的呢，这是一种通不是别。一因说法随类各解，神力不共，不可思议。这个佛的一因演说法，神力不可思议，神力不共，就是佛的实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是不与菩萨共的，唯佛有，菩萨不有的，这是不共不可思议。就是这么一点道理，说是佛那个一因演说法随类各得邪怎么演法的呢 标出是佛啊，那个无量劫来修道所得的啊，神力自在。我看现在的科学发达了，有的那个会议开会各国人都有各国人都有，他每一个人呢就是用这么一个什么耳机摆在耳朵里头，他讲话的人就讲一国话那每个国人听的呢，他都是你的国的语言，他也有这个意思，也有这么个意思呢，那不是随了个在写吗？就用这么个譬喻这个佛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只能够用不可思议来说佛的这个境界佛的法身遍一切处，佛的智慧遍一切处，佛眼遍一切处所以说众生心念可数之，十方世界十法界的众生举一个心动一个念头佛都晓得你说这个是不能理解不能接受，这怎么做不到的事情，那完全能够做到真真实实的那是一点都不错。如果说我们用我们的肉眼，你什么都看不到这个桌子里头摆的东西你看不到房子外的东西你看不到把这个灯夜里向你看不到，白天没得太阳你的眼睛看不到，佛的眼睛就不一样佛的眼睛也不是用譬喻说佛的眼睛有像一千个太阳一样，我们这个你看我们这个天上的太阳到了晚上那个千家灯火亮了，能有多亮能有多亮白天就出一这么一个太阳，比你这个千家灯火，你就把我们全世界所有的电灯都开开来，你也没有电灯，没有这个太阳亮能这么亮吗要是这个世界要是有两个太阳就不得了了要是有这个世界有一千个太阳出来你说哪里看不到无微不至，就是用眼睛佛的三智亦复如是佛的心跟一切众生心是一个心，你一动念头他就知道，说我们要相信这个佛的智慧复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觉不可思议佛的说法是但令得意不令堕苦凡是能够见佛的能够闻法没有不得好处的所以这个如果说这个见佛闻法这是最为稀有也是一切消佛的人所共修共求的。我们送这个反王经这众生之所以不能够了生死而不能够开悟，就是因为有业障吗？这业障要怎么办呢要忏悔业障是虚的是假的要是真的话那还没得办法呢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亡是罪亦亡心亡罪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这个心呢亡不掉心要亡了罪就没有了罪没有了福就现前了福现前了，你看我这个福现前了，我这个心跟福相应了 他罪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佛的说法，但令得意，不令堕苦，诸故为衣食等处。衣食什么叫衣食啊？啊，就是各具五味偏远，骗斗众生的根性，乃至于到法华会上无欠退席，移至他方。啊，这个此事讲这个衣食，就是讲这个法华会上啊，到了法华了啊。法华经一开始，如是我闻衣食，这衣食，这个法华会这个衣食不可思议啊，微妙广大不可思议，那是佛的境界。无前不退席，释迦牟尼佛不说法华经的啊，释迦牟尼佛要说法华经，那个地下的多宝佛塔、多宝如来出来为做证明的，一个来听经，一个来为做证明的。释迦牟尼佛分身诸佛都来到娑婆世界，都来到娑婆世界啊，这叫做一致他方，那叫做衣食。到下文讲的如来受量品，你看看这个衣食是不是什么样的，你看看这个佛的境界是什么样的啊。说我们看我这个众生啊，这个凡夫啊，渺小哎，苦恼。娑婆世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凡圣同居会度，佛要想要说法华经啊，多宝如来十方释迦牟尼佛的分身，地下涌出菩萨都到我们娑婆世界上来，那怎么办呢？这客人来了，打扫干净，把我们娑婆世界变为清净，三遍土田。三遍土田，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地狱啊，还有恶鬼畜生，都搬家，都搬到他方世界去啊啊，那是广布清净啊。哎，能够深入这个境界，那也是一种享受啊，是吧？所以说乃至法华会上无欠退席，移至他方。所以一坐席名为显露决定，若望十方，不方仍称毕密。佛三密化，但通云雨之普下，而不通云雨之无际啊，这就是个譬喻。所以说迦摄所领的呢，那仅仅乎是次第的五识啊，这个次第的五识不能称为意识等数。下边种种无量皆令欢喜，快得善利，世诸众生闻是法语，现世安隐，后生善住，以道受落，亦得闻法，即闻法语，离诸障碍，于诸法中任力所能，见得入道。底下呢这段文呢是和这个所认，能认是云雨啊，所认的呢就是无量众生，说是这个种种无量啊，皆令欢喜，皆令欢喜是闻法欢喜啊。此名具闻法三世众熟特异，众生闻法随自己的根性啊，因闻何法，佛就为他说什么法啊，闻法就欢喜。这个闻法有三种利益， 就是种熟拓意，没有种上根的位置令种上根，没有成熟的令其成熟，没有能够解脱的令其得解脱，这叫做凡凡众，凡凡熟，凡凡脱。啊，法华会上寂门开权显实，这个当即众，那是过去生中种过大乘善根，中间呢，一直到于这一次释迦牟尼佛成道的加以50次的调停，给他成熟，到了法华会上开权显实，这叫做解脱，这叫凡凡众，凡凡熟，凡凡脱。那么这次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以前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那也有人没能够受记作佛的，那么给他种这个善根，啊，已经种善根的令其成熟，到未来世再加以解脱，3世诸佛的义务呢都不能够离开这个方式，那么可见得众生的根基呢，没有天生的弥勒，也没有自在的释迦，说是那个，说是众生的根基有钝有力，钝根那是自然的，力根呢那是生生世世陪着他来的，既然没有天生的弥勒嘛，生下来就是个佛，哪有这么回事啊？种种无量乃至现世难也，后生善处。此中这个文呢，和上边的称其种性而得生长，这个大运密布啊，衣食等住，草木惠木丛林，皆得蒙任，各得生长，皆令欢喜，世诸众生闻是法已，现世难也，后生善处。皆令欢喜是世界戏谈，现世难也，后生善处，这叫做为人戏谈。离诸障碍，那就是那个障碍，就是对治系谈。底下呢，任力所能，见得入道，就是第一系谈。佛四系义务，世界为人脱恶入理，这个四系谈。就是这一段文章呢，就说得很清楚的，令欢喜不是世界戏谈吗？现世难也，后生善处，那就是为人戏谈呐，离诸障碍，那就是对治戏谈嘛，见得入道，那就是第一义戏谈，这个四戏谈义。今世初闻法而种善根者，次世熟，后世脱，或者是呢，过去已种善根，则今世令其成熟，下一世呢令其解脱，或者是过去是已经成熟了，说今世呢闻之即能够解脱，说众生的根基呢不得一样。是非一概。又这个四系谈义有权有实，一义四系谈有顿见不同，若要详细的说呢，那就就很多了，对，大料我们晓得这么一个大概的这个概念啊，所以说是如来说法 这个一片未来而已，有种种节令欢喜，即是成其种性而得生长，快得善利，具有四教全实善根啊，即今世之华富果实，现世难也，皆上欢喜善利，现在思议，后生善助，一道受落，是报应感报国，义的文法是细应感细国，所受道落必有全实，以全实道复论浅深，所闻之法亦复如是。要次世之中变这个四义啊啊，这个地方呢有一段文呢、啊，跟大家说一说，什么叫做细因细果，什么叫做报因报果，一个果报，一个果一个报，那不一样啊。细因细果，细是熏细，又叫做修细。比方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我今生的，大家都一同事都是孝，都是小伙的啊，都是小伙的，同事小伙的，每一个人的学佛的现状都不一样啊。啊，你欢喜参禅，我欢喜念佛啊，我还欢喜持咒呢，不一样。这从哪儿来的呢？什么事都有因啊，事出有因，就这个道理。这个因呢叫做细因。前天有一个人他问我，他说我这个修行修行我怎么修啊，我走哪一门了？就是看你这个细因啊。我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我都是学习念佛法门的啊，反正念佛呢当然有缺点啊，你生生世世都念佛，为什么不生西方啊？你这个念佛呢没有，还没成熟啊，还没达到一心不乱，哎，但是这个因种下去了啊，到了今生进入佛门了，哦，这个八万四千法门一看到这个念佛法门他感兴趣啊，说是感兴趣呢，都等于说这个熟门熟路一样，我这个路我走过了啊，仅仅乎呢就是没能够生西方，这叫细因啊。细因就感细果，就感今生这个细果啊，这叫细因细果。报因报果，果报果报，我们都来投入到人道，这也是因果啊，都来做人，不都是做人吗？这人与人不一样啊，你为什么投一个男人，他为什么投一个做一个女人呢？那个人为什么聪明，你为什么不那么聪明呢？人家为什么那么健康长寿，你为什么是多灾多病呢？这是之报啊，人不说是一个人，报不一样啊，那个报那就是也是有报义，有报之因，有感报之果，这就报因报果啊，细因细果，报因报果。我们这个上次讲这个实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啊，可是我们成佛了，成佛是果，成佛还有报啊，成佛有报啊，菩提是果，涅槃是果果啊，涅槃是果果。又成了佛了，成了佛住的什么地方呢？住的大涅槃，那就是果果，那就是报啊。所以此中讲这个四系谈义，后生善助，一道受落，报应报果啊，义德文法，这个细因感细果啊， 谁晓得啊，我们今天讲法华经，这也是一种细因感细果嘛。嗯，细因续果啊。下边那个两句说是于诸法中任力所能见得入道。诸法中啊，这个法呢就是有圈有实的不同啊，总是细因感于细果，即是第三后世之中变这个四系坛力所被之机浑改实界，所受之意数彻四教，受这个四教之意，像华严般若等啊。你比如说这个法华经啊，我们开始讲的时候列众，这个列众当中十法界，地有众，地有界的众生没有来啊，无舍欠的众生没有来，嗯，附在其他的法会上，是不是讲这个华严经，讲这个般若经，地有界都来的啊，并令地又得意，就地也就来的啊，那各有因缘不一样啊，可并不是我随便说说的那个愚可之言。下边铁壁贴合如彼大云，郁郁一些桧木丛林，寄诸药草，如其种性，寄诸蒙人，各得生长。这个呢，提辟提合，就是把前面这个譬喻重新提起来啊，贴呢就是紧贴到啊，如来法合，用这个譬来贴合，如彼大云，大云即雨，有云就有雨啊，嗯，和如来的三昧即声教，一切会目丛林，一切之呢就是和上面的假名众生，会目丛林呢和上面的无称其方便，如其种性，种性呢和诸众生的利顿懈怠精进，具足蒙认，和上边令得欢喜快得善利，和上边的四系坛意各得生长，和现世安隐后生善处也。这个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